我说你怎么好好的就病成这样了？ 我呀，不说也罢， 没 有，不说了， 啥罢呀？ 不说了啊！ 不是你说说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带酒了，喝两口啊！ 甭说，就是的，别说了，喝两口酒，聊聊天得了。甭说我为什么病啊？喝酒。其实我不应该跟你喝酒， 啊， 上回倒霉就倒霉在跟你喝酒。 喝酒有什么倒霉的呀？ 你都忘了吧？你们家呀不讲卫生。 我们家怎么不讲卫生了？ 您家都招了蛇了。 这招蛇跟不讲卫生没什么关系。 那就你们家有这招蛇的东西。你们家是不是有耗子呀？ 没有。 招了蛇了？ 没有啊。 没有怎么能招着蛇呢？就是不讲卫生，要不就是啊，你们家，你媳妇儿变的。 我媳妇儿是长子，我是许仙是吧？ 那上回我在你们家，我亲眼得见呢。 你瞧见什么了？ 瞧见杯子里头，喝酒的，我的酒杯里有条小蛇， 啊， 小蛇，完了我喝完酒啊， 啊， 就没了。这不就是，我把蛇给吞下去了吗？ 哎呦， 哎，这要不然打回来呀就不舒服。哎呦，头晕眼花，耳鸣，上不来气儿。 先生， 让你跟家好好打扫打扫，你也不打扫，你看看 啊， 把蛇给吃了吧？ 不是，我这。不会吧，我信您这太冤枉我。那蛇咱那钟多大呀？ 钟就这么点了。 那蛇得多大呀？ 6米。 那蛋都比那大吧？它能掉蛋里头吗？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哎呦喂、那么大的一个蛇能掉到茶杯里烫死吗？那个让你喝下去吗？ 那你上回酒里边还有鸡蛋呢，你有没有那么，你那小酒杯怎么装那么大鸡蛋呢？有没有？ 我说艾先生， 这个、您记得这事儿吧，先生？ 这不就是你酒杯里有鸡蛋吗？ 那是咱墙上挂那独头蒜，他得看倒影了、以为在里头。您记着吧。 哦， 是您吧？是您吧？ 我说喝着倒没有蛋味儿呢，怎么？ 哎、我说您这人、 我还以为你们在酒里头趁着这酒温完了趁热我一鸡蛋呢。 对，喊一回，先生您记着吧，这艾先生说咱杯里有人参，好这通找。 对， 咱家最后是咱家那窗户上挂了一条子，你求雨用的，你接着。 那赖我吗？不就赖你老在墙上胡挂东西呢？再说了，那是前两回，有鸡蛋无所谓，有人参这对身体好，有蛇那能是对身体好吗？有蛇那能不像我现在这样吗？难受，我不跟你们说话，我得躺一会儿，我要休息。 哎，有个蛇。 哎，艾先生，那蛇什么样啊？ 蛇嘛，去了拐弯的嘛，去了拐弯的，三道弯的一蛇，尤其那腰那地方还塌进去一块，就那样的。 你等会儿，三道弯中间塌进去，别回头是我那张弓吧？ 哎。艾先生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家里啊挂着一张弓， 会不会是那弓的倒影倒在里头把你给吓着了？要不然你跟我回去，咱们看看去。 能有这个事儿吗？ 你不信咱看看去啊。 看看去。哎，哦，你看，还真是这张弓啊！那来，那童二童，你把那弓摘走、哎。 我摘走了。 哎，你看就没了。哎。哎，你把弓挂上， 我挂上， 哎，又有了。哎，哦，我说怎么喝完了就没了？喝完没酒了，可不就没影子？嗨，